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38章。我哋喺度搞到咁大动静，喺冇几远嘅几家住户房间里面啲灯相继咁着咗。依阵时喺地上嘅嗰隻嘢已经压到扁晒，不过呢就仲唔知道佢可唔可以再喺度作怪。等咗阵间之后，见到嗰隻嘢冇再爬起身，我同阿中公就小心翼翼咁落咗车，行近一睇，呢隻嘢已经俾我哋压成咗一团黑蒙蒙嘅肉酱，喺肉酱嗰度露出咗一个黑色嘅石头咁嘅嘢。我睇出嚟应该就係嗰个尸肉。呢一样嘢呢就好晦气嘅。肉历来呢係有养生嘅功效，但係浸咗尸气嘅肉呢就被称为死肉，带住唔单止唔会养生，反而等人身体就会唔妥，容易生病。从迷信嘅角度嚟讲呢就叫做死气重。从现代医学嘅角度嚟讲，可能就系呢个死肉上边呢啲细菌太多，所以呢就唔适合于嗰啲活人嚟把玩嘅。吞金就暴露咗出嚟，讲明呢个粽子就彻底玩完啦。我不由得就松咗一啖气。中公就望咗一望喺冇几远着起嗰啲灯火，佢又讲：哇，我哋搞出咁大嘅动静，快啲清理一下，唔系呢就俾人哋发现咗㗎啦。趁住仲未有人过嚟，我同阿中公嗱嗱声将呢一堆咁嘅烂肉呢用啲探铲就搞到冇几远嘅花丛里面，跟住就将架车停返入个院子。呢阵时冇咗粽子，窦林嘅记忆力亦都恢复咗，諗返起呢个大门嘅密码啦。我哋齐齐就将呢个铁门就锁返上，返到去别墅里面就关晒啲门窗，剩返一眼灯喺度观望。过咗冇几耐，就见到有保安喺大门外嘅道路上边喺度巡视，睇咗一圈又回转返过去，直到嗰啲灯光慢慢消失咗，我哋大家先彻底放下心嚟。我睇咗一睇表，离天光仲有一个钟，唉，亦都瞓唔着啦。冲咗个凉，執拾咗啲装备，外边亦都差唔多蒙蒙光啦。我就决定先去医院一次。如果豆腐真係有咗好转嘅话，咁呢件事亦都彻底搞掂。至于佢事后使唔使报复一下呢个豆老头呢，咁要等阿豆腐自己作主先得。我亦都冇再理会豆林，就同中公一大早就去咗医院。哈，豆腐果然精神好咗好多啊。虽然呢几日呢就搞到佢显得有啲虚弱，但係好似睇嚟就冇咩恶化啦。於是我哋就办理咗出院嘅手续，三个人喺中午嘅时分就返到铺头。喺车上边嗰段时间，我就将琴晚黑发生嘅嘢呢同阿豆腐讲咗一次，更加将其中嘅嗰啲来龙去脉亦都同佢讲。跟住我就讲：嗱，而家趁住中公同埋嗰个阴阳户仲喺度，你諗点样做呢？豆腐耷低个头，粒声都唔出。过咗阵间之后，佢又讲：唉，算啦。中公拧一拧头，好唔妥。佢又话：哇，你真係太大度啦。陈兄弟为咗救你，琴晚黑差啲又冇俾嗰个粽子搞鬼死。而家你就係咁放过嗰条老嘢，係咪真係太便宜咗佢呀？豆腐睇一睇我，神色有啲迟疑。我呢就真係太了解佢个性格啦。我话淡淡咁讲：你自己决定啊。豆腐於是就讲：唉，我諗呢，如果我遇到咁样嘅事，我老豆亦都会咁做嘅。唉，老陈，我保证呢一次係最后一次啦。我就可以理解豆腐嘅意思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换个方式諗啊，呢一次我就为咗救豆腐，将地阴煞就散咗出去。虽然救咗豆腐一个，对于其他人嚟讲，岂唔系最大恶极？呢、这个就系人，自私系本性。世间嘅人性冇善恶之分，善与恶只系能够用道德嚟衡量嘅啫。 我亦都冇对豆腐再表示有啲咩不满，三个人亦都冇再多讲，收拾咗啲嘢，办理咗出院手续，揸车就返到铺头。中公第二日就带住阴阳壶返北京，豆腐呢就喺楼上养病，我同独眼龙就睇铺。算一算啲日子，嚟嗰一日同阿桂老板会面亦都有一个星期啦，亦都唔知道佢嗰位朋友从外国返嚟未。我諗咗一諗，决定再等两日，如果再冇消息嘅话呢，咁我就要上门拜访一下。接落嚟嗰啲日子就平淡无奇，我真係托阿豆腐嘅福，为咗照顾病号，我哋三条友呢几日啲伙食呢就好有改善，搞到大家越嚟越为食。一转眼就要进入十月份啦，不过呢喺深圳呢一边仲係比较热，呢阵时大部分都仍然可以着短袖衫。喺北方如果呢阵呢应该就已经係长袖衫加外套。一般呢个季节深圳嘅天气係最好嘅，不冷不热，日子就好惬意。我就买咗一啲古玩嘅杂志同自己充下电，豆腐亦都恢复得唔错。揽住个素描簿，攞住啲铅笔，对住一个西背嘅八宝葫芦樽，就喺度刷刷刷咁喺度画画。独眼龙就过咗对面嘅玉器铺嗰度去拔。仿古嘅青石板街上边比较冷清，仲未有到周末，古玩城一般就系咁样样噶啦。我睇书睇到一半嘅时候，豆腐一直好有节奏嗰啲咩刷刷刷嘅画画声啊停咗落嚟。出于习惯咗呢一种节奏，佢咁一停，我下意识就望咗佢一眼，睇见豆腐就立咗立三袖，个目光就好似如狼似虎咁盯住个铺头门口啊！我顺住佢个目光一睇，心里边就打咗个突，悠闲嘅心情即刻就沉咗落嚟。门口而家企住一个人，系吕叔。佢点解突然间出现嘅？唔通系桂老板嗰边同佢通咗风？我哋同吕叔打交道就系喺落斗嘅过程当中，所以留低嘅印象就系嗰个着住户外服、腰后边压住一把大刀、笑容温和嘅中年人。但系呢阵时佢就着住一身嘅休闲服、白色嘅 T 恤，双手咧就拎住个塑料袋。里面仲有几个打包塑料盒，成个外卖小哥咁款啊！豆腐一睇到啊，更加比我快咁啊，迎咗上去。佢呢就系呢一个咁嘅吕叔嘅狗腿嚟㗎嘛。一直呢就喺度替吕叔辩护，认为其中一定有误会。呢阵时睇见佢个偶像嚟喎，唉，唔使讲几高兴呢，就差冇喺啰柚后边生条尾出嚟系咁摆嘅啫。睇嚟呢係考虑到我个感受，呢、这个豆腐嗰个笑容亦都一收，钳咗两声之后讲，哎呀，真係嘅，嚟都嚟咗，仲带啲咩礼物咁啊，呢啲好似係焗生蚝呀，係咪？吕叔就好似乜嘢都冇发生过咁，呵呵咁一笑讲，哈哈，路过咗七星楼嘅时候，顺便带几份食个过嚟啦，趁热食啦。豆腐一睇到就即刻拆包，一时之间嗰啲香味就飘晒出嚟。呢条友仔一见到食，直接就将我忽略，将嗰个喺外边八卦嘅独眼龙呢就叫返嚟，招呼吕叔入座。三个人立起筷子系咁拆，我嬲到真系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心里边讲：顶你个肺啊，当我透明噶！吕叔系边条菜啊？一嚟到就抢我嘅兄弟，抢我嘅伙计，你老尾你系咪真系小丙呢？仲系独眼龙啊，有良心对我讲：啊，当家嘅，快啲过嚟食啦！七星楼嘅嘢啊，真系好贵噶，味道呢真系唔一样啊！吕叔啊，微微一笑，声音温和咁讲：啊，你哋中意食就得啦，第一次嚟。本来啊想带啲咩似样嘅礼物嘅，后嚟又谂到我哋曾经都出生入死，兄弟呢又唔系外人，送华而不实嘅嘢就反而见外啊。豆兄弟鍾意食嘅，我就顺便买一啲，哈哈，好在你哋啊俾面吓，冇直接抌咗佢。 豆腐真系感激流涕咁讲：，哎呀，吕大哥，你真系太客气啊！呢个系咩话？哦，未见过咩？啊，这个海边嘅渔民叫做石蟹啊！独眼龙啊讲：蟹啊，生成咁样嘅咩？点解全身都系刺嘅？系就系生成咁嘅，那个味道几好噶！啊，小心手啊！嚟嚟，我帮你剥啦！我顶，我真系睇唔落去啊！我觉得自己已经够晒冷静啊，但系而家见到独眼龙同埋豆腐，俾阿吕叔啊氹到陀陀令。而家我觉得简直好似俾人哋刮咗巴咁。你呀、啊、爷你，俾你少少嘢食，你就吕大哥前吕大哥后咁叫。前几日老子仲差啲俾粽子攞咗条命，结果仲系俾人嗌变态。仲有啊，我呢个咁嘅伙计啊，当初啊流落到街头揾唔到工嘅时候，系边个收留你嘅？家下你老板都忘记咗啦，系咪？真系事可忍，孰不可忍？我一拍张台，盯住吕叔冷冷咁讲：你好啦，咁样演戏，你唔觉得攰嘅咩？正喺度食住嘅三个人嘅眼光齐齐齐咁望过嚟，豆腐嘅嘴里边仲叼着个生蚝，成口都系油。独眼龙啊，食到两个腮都胀卜卜，成个青蛙咁。你老尾，你好似平时我未俾过嘢你就食咁。喺呢阵时，吕叔啊眯咗眯眼，个声音咧就好似设置咗频段咁啊，听起嚟永远都系咁温和嘅。佢又讲：啊，我听啲朋友讲话你想见我，所以就嚟啦。睇个样，你对我似乎好似你有啲咩误会咁啊。佢啊停咗一停，笑咗一笑讲。如果真係为咗嗰个镇海石嘅事呢，我就可以俾你哋一个合理嘅解释。我一直都以为我哋係朋友，咁如果有啲乜嘢等你唔满意嘅地方，我就先道个歉。豆腐紧跟住好似懒号打不平咁讲：哎呀，老陈，你呀真係太小气啦，吕大哥听你话要见，即刻个鬼死咁远都赶过嚟见你。哎，新手啊真係不打笑面人啊嘛，你个咁嘅态度呢就真係需要检讨下。独眼龙见到有阿豆腐喺前边做出头了，亦都跟住讲：哎，老板，有啲乜嘢唔愉快嘅，大家咪好好讲话啦。啊，我去俾阿吕先生倒杯茶，你哋啊倾啊。讲完就攞咗一份食嘅嘢，就一边食一边走咗。豆腐见到咁，就即刻关咗道门，企喺一边啊，掘住我一副咧。如果我咁对客人唔好，佢就要跳出嚟同我碾个咁嘅架势。我啊真系忍住想碾死呢条衰仔咁嘅冲动。我就缓和咗语气，心谂而家为咗呢啲事情嚟嬲，真系冇必要嘅。呢一个吕叔为人处世啊，好有一套，系出咗名嘅交友广阔。同佢喺呢方面嚟碾过，咁我真系自讨苦吃嘅啫。总之人嚟咗就好啦，人嚟咗，压喺我心里边嘅好多事，亦都应该解决下啦。谂到呢度，我啊饮咗一啖茶，亦都唔急。我缓声咁讲：好啊，既然你头先话要俾一个解释我哋，咁你就先从镇海石开始讲起啦。我问你答点啊？吕叔个温和咁讲：好，只要系我知道嘅，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豆腐鄙夷咁望住我，眼神啊明显喺度讲：哎呀，你睇下人哋啲气度啊！我掘咗佢一眼。用眼神嚟示意佢躝开，哈！呢只豆腐衰仔亦都掘翻我一眼，表明话今日我系要睇住阿吕叔噶啦。我心谂造反呢条衰仔，三日唔打上房揭瓦，你条懵丙病到你啊啲毛都生埋落个胆度咁话咯噃。呢阵时吕叔啊哈哈咁笑咗一下，忽然之间又叹咗啖气，佢啊讲：唉，我啊见过唔少嘅人。唯利是图，口蜜腹剑，好似你哋两个咁样样，能够出生入死，同富贵又共患难嘅，真系好多年我都未见过啦。佢坐喺张凳上边，似乎就喺度回忆紧乜嘢咁。一向带有温和笑意嘅嗰块面，嘴角嘅笑意就收敛咗，睇嚟咧好似更加多系苦笑。过咗阵间，佢又讲。我亦都有过一个咁样嘅朋友，不过 佢最后死咗喺斗入边，唔系死喺机关或者粽子嘅，而系俾人哋害死嘅。